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对出。另外荃湾的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和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辉花园的慢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虹桥面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各位员工，中秋节快乐，送啲月饼俾大家。Ada， 呢盒你嘅。 哇，三网连用啊！我一家三口，多谢老细。 桂林，呢盒你嘅。 哇，双网、啊，一双一对，甜甜蜜蜜，多谢老板。 阿彪，呢盒你嘅。 系，多谢老细。咦，但系点解冇网嘅？ 哦，即系话你冇网管啊，彪。 唔系，阿彪成日笑口噬噬，我赞佢有莲子蓉咁嘅口面啊。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一步。 做物流的张生有奖， 多谢。 十二楼 B 座的陈师奶有奖， 多谢。 楼下茶餐厅强哥有奖， 多谢。 观塘骏业里秘书小姐苏新妈，通通都有奖啊！ 多谢啊，多谢，多谢。 一齐为香港的好市民鼓掌。电视节目《好市民好故事》，每集表扬多位好市民奖得主，重演案情，了解他们怎样挺身作证、举报罪行。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啦，9月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啲牙科服务嘅问题。而家卫生署呢就係会透过核下嘅其中11间嘅政府牙科诊所呢，腾出一啲特定嘅时段去俾一啲嘅市民呢提供一啲牙科嘅街症。包括啲咩服务呢？免费提供紧急牙科服务，好似一啲嘅治理急性牙患、处理药物止痛，亦都会治理一啲口腔嘅脓肿啊、剥牙等等嘅呢啲牙科街症嘅服务。早前有报道就提到话一啲嘅基层啊，特别有啲长者咧，都要通宵排队等呢啲服务咧，去希望可以做到剥牙咁样嘅咁。嗱，见到卫生署咧早前就公布一个嘅安排啊，就话喺9月5日起，就先会有4间嘅牙科诊所咧，就话喺当日嘅凌晨12点开始咧，就会为一啲嘅轮候人士做一个嘅初步登记，咁啊做一啲嘅登记个人资料啊、核对身份证明文件嘅正本啊等等，咁佢哋登记完之后就可以先离开诊所，之后就第二朝再回来是、就是、做这个牙科服务，就不用通宵在排队。再之后就14、15号就会再多2间的、这些牙科诊所是会用这个初步登记的方式的。你自己怎么看呢？对于一些的要用到牙科急症牙科服務的呢一啲人士嚟講，呢、這、一個初步登記嘅方式，咪幫到手咧？1872311，1872311，會唔會有啲長者過往都用過一啲牙科街症嘅服務？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梁文廣，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梁文廣，點睇呢一個即係叫緊急牙科服務診所一個嘅初步登記，就唔使話要通宵等啦，凌晨先做個初步登記，跟住之後可以翻屋企，第二朝再嚟過咁。呢、這個安排點睇啊？ 其實對於呢個安排咧，就一定係歡迎嘅，因為起碼我哋見到嗰班公公婆婆、哥哥姐姐咧，就唔需要夜晚佢哋通常如果朝頭早排隊嘅話咧，就夜晚3、4点就已經喺嗰度等，咁啊通宵其實好辛苦，對佢都有折磨，加上佢哋好多都係牙痛啊， 去到忍無可忍咧，先至排呢個政府街症。咁所以用呢個措施，令到佢哋可以晚上攞完籌，第二朝先至去睇醫生咧。一定係歡迎的。不過個症結所在咧，就係始終而家我哋政府嘅牙科街症都只係做一啲緊急嘅即係牙患處理，而係冇做一啲即係繼續後續嘅治療。咁對於呢一班長者嚟講，其實嗰個負擔仍然係好重咯。 嗯，講翻今次呢個新嘅即係初步登記，即係凌晨先做初步登記呢一個安排先。有冇聽到啲街坊反應點，或者你自己有冇即係都凌晨嘅時候落過去現場睇過，係咪真係啲街坊都咁歡迎呢一個安排咧？ 嗯，其實而家就因為佢未即係叫佢有好短時間啦，即係佢嗰個實行，咁所以仲都未聽到話究竟大家對於佢呢樣嘢點睇？不過喺同一時間，例如喺一啲有牙科街症嘅社區，咁其實同一時間咧，仍然會有一啲即係叫做非政府團體啦，就會提供一啲較為平價嘅牙科治療嘅。咁其實我今朝就有落過去睇呢啲即係有。非唔係淨係做緊急啦，即係佢可能做埋種牙，做埋其他口腔治療嘅呢啲非政府機構嘅診所。今朝早其中一間深水埗嘅咧，就今日9月6日就只有5個位啫，但係已經有十幾二十個婆婆咧，今朝7:00就已經喺度排。咁、okay. 即係反映到其實牙科街症就處理唔到，其實呢一班長者佢其實牙即係方面嘅嗰啲情況咯。 嗯，牙科嘅服務無論係急定係唔急，嗰啲都見到有啲短缺嘅情況啦。不過我都想問下梁文廣，因為今次呢一個初步登記咧，就好強調可以唔使通宵排隊啊，可以先登記完之後就翻屋企先，咁第二朝就再嚟過係做呢一個嘅服務咁樣。因為有啲嘅市民就提到話啊，因為佢凌晨先做呢個初步登記，咁可能佢哋做完第一咧就係做完之後，第二朝翻嚟又要再做一次一啲詳細啲嘅登記，然後先做到呢個嘅牙科嘅服務啦，得到。第二就係佢哋可能凌晨做完呢個初步登記，可能已經係因為佢哋未必係附近嘅街坊嚟嘅，可能都特登搭車嚟嘅，佢哋可能冇車翻屋企。有啲市民提到類似咁嘅情況嘅，咁你自己點睇咧？呢個又？ 我諗呢個就要繼續去完善同埋增加可以做到呢個牙科街症嘅診所嘅數目啦，因為其實而家只有4間，咁其實我諗大家明嘅，而家長者對於即係牙科服務需求殷切啦，咁所以長遠係咪所有嘅牙科街症都要向呢個方向走呢？第一啦，第二就係提供即係更多嘅方法可以俾佢哋去做一個預先登記，以免咧佢哋變成將個排隊時間其實就第一分為二啦，第二就係其實將個排隊時間提早咗去，可能係。之前嗰日嘅傍晚啊，或者係晚間佢早咗去排一樣，咁所以呢幾個位都係涉及政府係咪可以提供更多嘅即係公營牙科服務先可以處理到咯、嗯？ 其實就算係做呢個初步登記，有冇需要一定喺凌晨做咧？我即係舉個例，會唔會可以再提前多幾個鐘喺辦公時間嘅、嗯？可能傍晚6點做咁啊，得唔得咧？淨做咗個登記，跟住先至到第二日再嚟。真係 其實呢個我哋之前都有聽過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都知道有部分嘅即係長者，佢哋其實有啲仲會有做嘢有翻工，咁如果係太過早咧，佢哋就會反而同我哋講就係、喂，我都未放工喎，因為可能佢有部分係會做一啲清潔啦，可能係即係叫做需要即係叫勞力有少少就係勞工咁樣嘅一啲工作，咁其實可能佢去我哋所知道佢可能係要去到夜晚7點或者8點先至會放工，咁、所以如果太過早去做咧，就會變成呢一班嘅基層嘅市民咧，就可能佢就會排唔到呢一啲服務，咁所以而家我相信政府都係衡量過嗰、那個即係時間啦，同埋幫到有需要嗰個嘅街坊去定呢個時間，咁但我頭先都提到。主要就係你仲係唔夠，所以大家先要排隊嘛。所以點樣去擴充公營牙科服務係反而係個方向。 針對而家呢啲牙科街症，就係頭先話主要係治理一啲急性牙患啊，譬如一啲口腔隆腫啊，或者藥物止痛啊呢一類磨牙呢一類，就未必係保健類嘅。你點睇而家呢一啲嘅急性牙科街症嘅牙科嘅呢啲服務啦，同埋名額咧，你自己覺得係爭幾多咧？你自己觀察到？ 名额就真係倒唔到咁多，即係正如頭先我所講，今朝早我哋睇即係喺深水埗一啲即係非政府機構提供，除咗緊急服務以外，即係佢會包埋即係叫做雙牙啦即係種牙嘅呢一類服務嘅較為平價嘅，其實佢哋係講緊一日只係得4-5個名額，即係但係一早就已經有10幾20個長者要排隊，咁大家都睇到，如果係長者其實除咗磨牙之外咧。其實你剝完佢層牙，你一定要幫佢整翻。如果唔係佢食唔到嘢，同樣對於佢嘅身體其實長遠嘅影響都係好大。咁所以 我哋一路都希望政府可以有更多嘅資源去投入喺公營牙科啦。咁但係政府同我哋回覆嘅時候就係話，因為牙醫唔夠，咁佢哋公立系統裏面吸納唔到更多嘅即係牙科醫生入嚟幫手，咁所以佢哋擴充唔到公營牙科服務。咁喺呢方面，其實我哋都係有啲失望嘅，因為政府你見到個問題，但係似乎就冇去用其他方法去點樣請多啲牙醫去擴充公營牙科。去令到大家市民有需要都可以睇到牙醫，甚至頭先你提到嘅保健服務，因為你做好預防保健，其實都係減輕公營牙科前線嘅一啲負擔。但似乎呢一個位亦都未做好，可能政府同埋非政府機構合作，咁呢兩個位我係覺得可以做得更加好。 嗯，係啦，衞生署喺回覆我哋嘅時候都有提到話，一般牙科護理服務咧都係主要由私營界別以及係即係非政府機構咧係提供嘅咁，亦都話政府目前冇計劃咧係擴展公共牙科服務。你覺得有啲乜嘢建議可以做咧？實質針對而家，尤其是長者或者一啲成年人嘅牙科各類嘅服務， 其實我哋都有幾個點係曾經同政府提出過嘅。第一個當然就係喺保健預防嘅方面，可唔可以同即係非政府機構做多啲緊密嘅合作咧？例如而家有啲非政府嘅機構提供一啲流動牙科醫療車，其實佢就去到唔同嘅社區上面咧，就喺前線就幫一啲長者，甚至係頭先我唔一定係長者嘅成人，做一啲即係預防教育，甚至係好初步嘅檢查。而呢一類咧，佢哋呢啲非政府機構咧，其實都唔係完全由牙醫去處理嘅。佢一啲初步嘅預防教育啦，或者預防檢查咧，其實係會同一啲即係牙科學生、牙醫學生係即係合作去做。咁可能係做咗第一陣嘅篩選，做好預防，做好檢查先。咁到如果有好嚴重嘅情況啦，咁點樣做轉介咧？咁我諗第一樣嘢，如果政府而家真係冇辦法，可能喺短期裏面請到更多嘅牙醫嘅話，咁可能就要例如你要撥款俾一啲非政府機構，佢哋用佢哋嘅方法去揾牙醫啦，或者係設立流動牙科醫療。就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知道啲非政府機構咧，要做呢啲服務其實都唔係政府俾錢嘅，係由一啲可能係我舉個例啦，可能係賽馬會或者其他慈善團體去撥款俾佢哋去設立。咁對於呢啲非政府機構營運嚟講咧，都會造成一啲即係資源上面嘅一啲困難。咁政府可以撥多啲資源俾佢做呢方面。咁另外一個就係牙醫啦。其實我哋之前立法會其實都有討論過呢件事，就係政府點樣可以同私營嘅即係市場去搶牙醫嘅人手。咁係咪要提升即係牙醫喺公共醫療系統裏面嘅嗰個待遇呢，令到吸引更多牙醫係進入公營嘅市場去做即係提升或者擴展公共牙科服務。咁政府似乎呢方面喺一路以嚟都未有正面嘅回覆，佢會唔會係咁樣做？咁但係你就由得佢嗰、那個即係公營醫療牙醫嘅人手唔夠，然之後冇去做擴充公共牙科服務。咁我呢個係比較失望。 嗯，我想提一點啫，頭先你話流動牙科醫療車嗰度咧，其實之前葵青區係做過嘅，但佢哋最後係冇人接手營運，而係停咗嘅。呢、這個你又點睇咧？ 這個真的就是政府的資源，因為始終我們曾經都計過的，一架流動牙科醫療車除了設立的時候需要可能使一兩百萬去做買購置和改裝，其實每年仍然都大約要400萬到500萬去做一個恆常的支出去做。咁依靠一些非政府機構自己的資源呢，大家都了解其實他們都很緊絕，如果政府不出手幫，其實是冇辦法成事咯，即係等於頭先你提嗰個例子，就係因為有之前有即係18區嘅一啲即係叫我哋叫俗稱下即係重點項目計劃，俾到區議會撥款，咁佢咪要有錢去做咯？咁但係完曬用曬撥款之後，如果政府唔幫手咧，其實就變成無以為繼。咁呢個位就即係正正就反映咗政府應該要投入多啲資源，俾有心做即係平價嘅或者係可以較為適合全港不同市民阶层所使用的牙科服务。 OK， 好啊，唔该晒梁文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文广系立法会议员，讲到有关于而家有一啲嘅牙科街症啦，咁啊之前都见到有啲嘅基层咧系话要排长龙嗰啲嘅报道，咁而家有个新嘅安排就系等啲市民可以喺凌晨嘅时候做一个初步登记，唔使通宵排队啦。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早晨。 早晨， 林哲源，点睇呢一个牙科街症有个新安排，提早凌晨就做一个初步登记，唔使通宵等啲，尤其是长者啦，系辛苦咁排队嘅，这个安排点睇呢个？ 即系好过冇啦。咁我头先都听到阿林文广议员讲，即系你搞到长者仲要去多一次啊，第一次就攞个筹，第二次就系去再排，即系其实唔系话好理想的一种做法。 咁點解唔可以譬如係電話或者上網都做到呢？咁其實應該可以再有得優化嘅。咁但係反映出就係香港公共醫療牙科嘅服務呢，其實香港呢係有一個零碎嘅現象。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即係普羅大眾有一個牙痛啊，牙撞傷啊，鬆咗啊，要去處理或者發炎嘅時候呢，就唔知去揾邊個。個公共牙科服務呢係十分之缺乏。咁呢次就正正就係我哋過去幾十年㗎啦，政府就冇重視公共牙科服務嘅結果啦。咁今天我哋有一個人呢， 咦，林志源，你嗰个电话唔系收得好好添，你嗰个位置系咪而家唔系好听得好清楚？而家都唔好得，不如我同事再联络翻你啊。转头啊，啱啱倾过咧，就系林志源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就系而家啲嘅紧急非预约嘅牙科服务，一啲嘅即系牙科急症啦等等，会提供包括系剥牙或者一啲治理急性牙患等等啦。咁有个新嘅安排嘅，就唔使等啲老人家啦，尤其是老人家要即系通宵喺度排队嘅。嗱，电话旁边继续有林志源喺度啊，早晨。 系，唔好意思。 系，而家可以啦。讲翻公营而家嗰个牙科服务嗰个问题先吓。 系，其实头先讲过就系好零碎化啦。咁就系过去几十年政府冇话特别好重视香港公共牙科服务啦。咁就你睇翻咧，而家譬如系小朋友学前冇乜人理，教育嗰时好紧要。咁然之后马会就做咗一个计划，就同啲学前嘅小朋友、幼稚园小朋友去检查，发觉有一半都有烂牙、蛀牙嘅。咁啊，佢哋而家提供緊服務咧，咁但係呢個係個先導計劃，完咗又唔知政府繼唔繼續。咁小學幾好啦，唔講啦。咁但小學之後又係冇咗公共牙科服務。咁啊，另外咧就係頭先我哋提過，就係提供咗11间牙科診所，得11间啫喎，就係俾市民去輪候。呢啲都係公務員用剩嘅籌嚟嘅，咁即係好明顯就係唔係真係為咗廣大市民去做啦。咁然之後就係一啲長者佢就有關愛基金，但係你睇種種嘅服務咧，即係關愛基金亦好，俾廣大市民去睇醫生嗰11所牙科診所又好咧，都係你牙有病先去搞，咁就缺乏咗一個預防性治療。咁政府都講過㗎啦，佢而家發展緊地區嘅醫療啦、社區嘅醫療計劃嘅時候咧，因為基層醫療咧，牙科服務都要納入埋去基層醫療入邊嘅。咁呢度應該係十分之應該重視個預防性治療。其實你預防咗，就好多牙痛、牙病嘅問題就不會出現㗎啦。咁因此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喺基層醫療發展方面咧，係大大咁發展個公共牙科服務。所謂公共牙科服務唔一定係佢開個診所，其實佢都開唔到啦而家。咁但係我哋社區入面咧有足夠嘅，起碼今天嚟講，社區入面有足夠嘅牙科醫生咧，其實你購買服務啫嘛。咁購買服務其實喺全世界嚟講都係十分之普遍嘅一個提供公共服務嘅一種做法。咁如果佢係可以購買到足夠服務俾市民嘅時候，咁市民就可以即係、就是、你經過嗰啲牙科嘅醫療券，咁你其實就已經係可以得到即係預防嗰方面嘅服務，然之後就係一啲需要人士佢就可以得到個進一步嘅治療啦。 其實第一年買私人市場嘅牙醫喺香港係咪都唔足夠？應該喺個源頭上再增加多啲牙醫嘅數目咧。第二就係、是就算用到私人市場嘅服務嚟講啦，係咪都要投放好多錢咧？因為而家譬如醫療券其實都可以睇牙醫嘅，但係成日就話唔夠啊嘛，根本點睇咧？呢個 錢一定要噶啦，你根本咁多年嚟講，政府都比較上係忽視咗嗰個公共牙科服務。你做翻一個公共嘅牙科服務嘅時候，一定係講要投入比較上多啲嘅資源，咁呢個好合理嘅。咁啊，醫生方面係啊，其實現在你睇個數目咧，如果睇翻政府2017年嘅人力推算咧，咁係有缺乏喺處。咁喺最新嘅2020年嘅政府嘅個報告嗰算咧，其實佢就已經講緊我哋增加緊牙科醫生嘅人手啦。咁喺大學嚟講，而家亦都已經增加咗每一年係吸收係90个新生。未來5年應該會有400个新嘅牙科醫生出嚟啦。咁考試咧就係俾非本地畢業嘅牙科醫生考試，嗰、那個制度都改咗㗎啦。以前一年考一次，而家就一年考兩次。其實係2015年開始已經改㗎啦。咁仲有咧就係、是、以前就你考完今次你要幾個部分都合格先至叫做攞到個牌。而家嚟講，而家嚟講，如果你一個部分合格咧，那個合格嘅分數係可以保留。 咁你其他部分肥到咁唔緊要，你下次用翻呢部分合格嘅，加埋你肥咗個再考過咧都俾你。即係我哋都優化緊嗰個考試嘅計劃啦。 Okay. 咁所以希望喺處可以都增加翻人手。如果喺政府推算咧，其實個人手嘅缺乏一路係會減少，即係話其實人手嘅供應應該係會慢慢上翻嘅。 未頭先提到話未來五年多400個牙醫畢業生做一啲註冊牙醫，呢個係幫到幾多咧？喺個數字上， 你都知道，如果政府佢唔投入資源去做公共嘅即係購買服務嘅時候咧，幫到係一定有限嘅。你有牙醫喺處，咁但係你除咗話洗牙，即係一般都可以負擔得到啦之外咧，你有時去做個複雜少少種牙手術係好貴，咁如果政府唔投入資源咧，就其實冇用。所以最重要是在政府投入的資源，真的 去做一個公共的牙科服務，幫市民購買，即是基層市民購買這個服務呢，才可以將我們的牙科服務帶向前行。 OK， 好啊，唔该晒林志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源系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睇翻卫生署嘅回复，截至2022年8月1日，卫生署一共有304名嘅牙医职系人员，牙医职系嘅空缺系66%，即系空缺率咧系17.8%。咁今次呢个嘅涉及到牙科街症嘅服务啦，包括一啲剥牙等等，或者一啲急性啲嘅牙科服务啦，咁有一个嘅喺诊所度有啲初步登记嘅，咁希望等一啲市民咧就唔使通宵。都喺度排队，你点睇呢个安排？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萨斯喀切温省的持刀襲擊事件，警方說其中一名的疑犯被發現死亡，另一人仍然在逃。警方說兩名疑犯是兄弟，其中31歲疑犯的屍體在一個原住民社區生滿草的地方被發現，身上有明顯傷痕，現場靠近一間屋。至於30歲疑犯亦都可能受傷，相信他身處省首府里贾納。这宗连环袭击案发生在13个不同地点，造成10人死亡和至少18人受伤。警方相信一些受害者是特定目标，其他人可能遭到随机袭击。总理杜鲁多形容袭击令人震惊和心碎，强调这种暴力在加拿大没有立足之地，但过去几年类似的悲剧经常发生。英国外相卓惠斯当选执政保守党新党魁，将会接替约翰逊成为新一任首相。卓惠斯说很荣幸当选，将会提出大胆计划去减税和促进经济增长，并致力解决能源危机等问题。即将卸任首相的约翰逊在社交网站发文祝贺卓惠斯当选，认为卓惠斯有正确的计划解决生活成本危机，团结保守党，以及继续执行团结和提升英国的工作。约翰逊和卓惠斯星期二将会在苏格兰觐见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现年47岁的卓惠斯获得女王批准之后，将会成为英国历史上第3位女首相。以色列军方首次承认，今年5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女记者阿布亚克里克中弹身亡事件，她很可能是被以军士兵开枪击中丧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当局追究责任。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欢迎以色列对悲剧进行调查，再次强调追究责任的重要性，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阿布亚克里克是巴勒斯坦裔美国公民，5月11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报道以军和巴勒斯坦人冲突的时候遭到枪击，头部中弹身亡。以色列军方发表最终的调查报告，说以军士兵当时可能误以为阿布亚克里克是将他当成是武装分子。四川省泸定县6.8级地震增至46人死亡，另外有8多人受伤，16人失联。

每日为你走访不同项目，现役又或者是退役运动员，同大家畅谈本地体坛过去和现在。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关于政府一部分接受非预约紧急牙科服务的诊所推行初步登记的安排，凌晨起就会接受求诊的人士初步登记资料，其后就可以离开诊所先回家先的了。到了朝早先要回诊所做一个正式的攞筹和进行登记，希望就不用他们通宵排队等等。你怎么看这个安排呢？1872311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有陈女士打上来的，早晨。 早晨 你好，请讲。 你好啊，听唔听到啊？ 听到。 系，我想问咧，其实而家咧，只不过将啲时间咧推到夜，本来朝头早派手，推到夜晚黑，仲衰。点解咧？老人家咧，佢变咗夜妈妈就喺度等，喺度等啊。即系初步攞完之后，佢去边度好啊？翻屋企又唔系。咁我觉得啲老人家好多时都继续，话你都等啦，等到天光噶咯会。咁你仲难为咗佢，尤其是如果嚟紧冬天，咁咪好冻咯。如果你話只不過係將個時間推到可能晏晝就要去排隊，仲排得多咗添咁咯。會唔會咧？其實個公務員咧，而家我好多都係俾公務員啊嘛。公務員嗰啲有長俸又剩啊，佢哋比較好似叫有錢啲啦。會唔會將佢哋cut 咗佢，不過 cut 咗佢又難啲，或者係去私營嗰度？留翻啲位俾啲基層得唔得咧？或者公私合作入嚟，基層去私人又得唔得咁啫？我覺得係即係難為咗老人家咯。你夜晚晚12點喎，夜晚喎唔係晏晝喎。可能佢嗰朝頭早就排啦，排到夜晚又等到第二朝先排咯。 頭先同阿梁文廣傾都有即係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咧，話真係其實可唔可以早啲咧派手嗰、那個即係第一次做初步登記嗰個時間未必係凌晨，早啲做，你覺得咁啊得唔得咧？ 早啲做起，你譬如7、8点咯，我估。但系咧，嗰啲老人家佢哋都冇乜細藝，都可能係好晨早入去，晨早又走去排，即係做。其實長條排嘅時間可能會耐咗，更加耐咗咯。佢得嗰咁少嘅籌，我覺得長遠你不如叫啲公務員出去睇，或者俾啲老人家出去睇咯。你根本個額夠唔夠？ 明白，即係利用翻個私人市場，睇可唔可以幫到做翻呢啲服務啦。咁唔該曬陳女士，仲有李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李先生，請講。 早晨，我係將軍澳嘅社區主任李思朗啦。咁即係都收到有啲街坊同我哋即係反映翻咧，就即係雖然即係唔需要再排過夜啦，嗰、那個牙科保健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因為都係凌晨時候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負擔嚟嘅。咁所以有啲居民就反映咧，好似頭先啊梁文廣議員都講過咧，就係話即係睇下能唔能夠，同埋林志源議員都有講過能唔能夠有即係電話嘅預約服務嚇。咁希望如果能夠有電話預約服務咧，就能夠令到即係疫情底下咧，即係老人家都唔需要即係出到去。即係凌晨排隊嘅情況，咁另外我 但啲老人家願意用啊電話服務，同埋會唔會有涉及另一個問題，就係人手可能打結都打唔通啊？會唔會可能呢啲情況咧？ 即係我諗打結都打唔通呢個情況咧，除非即係令到嗰、那個即係預約個名額能夠再進一步擴大咧，先至能夠避免。咁但係因為其實好多時點解即係部分長者都願意用電話咧？其實佢哋好多時覆診啊，或者其實現有政府嘅其他服務咧。都是透過打電話預約啊，或者打電話確認的。咁所以其實即係相對起網上預約咧，佢哋用電話咧，相對嚟講啊，係比較即係方便少少咁樣樣咯。 OK。 咁同埋我都想即係提及一下咧，其實即係因為疫情關係咧，有好多過去以前咧會跨境去整牙 嘅即係老人家咧，即係因為咁樣嘅情況咧，就冇辦法做到呢一個跨境整牙嘅情況。咁所以就變咗將以前即係可能情況冇咁嚴重嗰個表象咧，就而家其實就顯露無遺曬喺我哋嘅社區上面。咁所以長遠嚟講咧，政府喺做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入面咧，其實應該即係考慮再起多一間。即係菲臘牙科醫院之外咧，就再有牙科醫院培訓多啲嘅牙科醫生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點樣能夠將培訓到嘅牙科醫生係留喺我哋嘅公營醫療體系入面 ，instead of 走咗去即係。可能是私人執業等等的情況咯。 好啊，唔該曬李生，在公營那度睇下可唔可以投放多啲資源、人手、診所等等。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繼續有關於呢個牙科服務等等。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交通嘅運輸署咧，尋日起就開始進行一個叫做2022年交通習慣調查，咁就會咧係隨機。選出咧係35000個嘅住户嘅參與啦，咁話獲選嘅市民咧都會陸陸續續咧係會收到一啲通知書嘅，有好幾個方法可以做呢一個嘅調查嘅，可以係網上啦，可以用電話啦、面談嘅方式啦等等，就係希望可以了解市民一啲外出嘅資料啊，一啲形成交通習慣嘅原因啊等等嘅。啊，詳細嘅情況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呢個調查係點做啦。運輸署助理署長係負責政策研究梁世豪，早晨。 Hey,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早晨梁世豪，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30000多个住户系点样抽出嚟噶？我可唔可以话自己想参与，俾意见又可以参加咁噶？ 哦，我哋其实系随机咁抽样抽出嘅。其实我哋系喺政府统计处嘅资料库里边咧，按住唔同嘅区域同埋唔同嘅住宅类型咧，咁我哋就随机抽出嘅个住户。咁我哋就希望咧，被抽中嘅住户咧，佢入边嘅成员咧，所有嘅成员咧，都帮我哋去完成嗰个调查嘅。 嗯，今次有冇话预个回复率谂住有几多咧？因为30000多未必个个都可以做晒噶嘛。 根据以往上次嘅经验咧，我哋都系做35000户嘅。咁我哋上次咧就大概就寄出咗50000封嘅邀请信。我哋估计今次咧可能都系相约，甚至因为我哋今次咧就比较欢迎大家用一个网上问卷嘅形式啦。我哋因为大家都开始习惯用网上嘅方法去填报，咁我哋估计希望可以嗰个回应率咧系会更加好嘅。 上次就揀50000个就35000个到係咪都係或超过35000个到就係回应咗。今次但你就揀35000个咪再少啲囉。 哦，唔係，我哋其实係要成功訪問到35000个嘅。 Okay, 所以我哋寄信嗰个份额呢可能会稍微比35000个多啲。咁上次嘅经验呢就係寄出咗50000封信嘅。 之前係咪都係可以电话啦，可以面谈啦，可以网上，係咪同今次一样嘅？ 哦，其實就上一次咧就網上嗰個份額咧就比較少嘅，但係隨住近年咧就手機應用程式嘅普及啦，大家都慣咗用網上嘅方法去填報資料咧，所以我哋估計今次大家都會比較受歡迎，係會用網上嘅方法，咁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主要嘅做嗰個調查嘅方式嚟嘅。 好啦，講下啦，即係如果我係被揀中做調查嘅，我係會點樣？我會收到通知書啦，同埋我係可以揀三個形式，任何一樣都得，係咪咁樣嘅？ 是啊，其实大家收到个通知信之后呢，其实就可以用任何一个方法去完成嗰个调查嘅。咁第一样呢就是我哋其实喺个信面度呢是有一个住户编号同埋有一个体动码嘅。咁只要是扫描我哋信上面一个二维码一个 QR code 啦，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网页。咁跟住只要输入呢两个信息呢，其实就可以开始填网上问卷。咁如果大家唔想做网上问卷，想系预约做电话访问或者做面谈访问嘅都可以嘅。其实就都系用同样嘅方法喺个页面嘅最低方呢，其实有一个选项系去做预约嘅。咁亦都可以去做到预约。咁當然亦都我相信有啲朋友呢，佢未必想用網上嘅方法嘅，咁佢哋都可以打我哋嘅熱線係3900-1100，咁我都可以進行預約，咁到時呢就我哋就會有訪問員呢嚟做大家做面訪嘅。 我預約想唔想話我要起碼預一個星期，或者我聽日就可以已經有人上嚟做面談呀或者電話訪問咁。 哦，咁呢個就要視乎我哋嗰陣時嘅工作進程啦，同埋大家可以切合到嘅時間嘅。咁我哋嘅調查員咧就會同大家約噶啦。 我見今次話因為調查都每10年啦，隔10年差唔多10年到啦，做一次嘅過往都係。今次調查我見你哋話係比過去五次都重要喎，點解咧？有啲咩特別咧？今次？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嘅，過去10年咧，我哋其實都有好多交通基建落成嘅。 譬如啱啱我哋其實好方便嘅，我哋嘅東鐵線過海段啦，我哋上年有屯馬線啦。咁道路方面，咁我哋有屯赤隧道啊，有呢個中環灣仔繞道，都係過去十年咧，我哋一啲好落成嘅大型嘅基建。呢啲大型基建每次一出現咧，其實大家嗰個出行路線同埋大家習慣咧，我哋都見到係會有改變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想知道啦。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而家其實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㗎啦，就是多咗用一個手機嘅方法去幫大家生活嘅。咁其實呢個呢喺十年間係一個好大嘅變化。咁呢一樣嘢我哋都好想知道。咁仲有呢，就是疫情嘅出現啦，其實都催生咗好多習慣嘅。大家其實而家多咗係在家工作，又或者喺屋企上網去返學啦咁樣。咁呢啲都改變咗大家出行嘅需要。咁呢啲都係我哋好想知道。所以點解我哋就話呢一次嗰、那個調查係咁重要嘅。 嗯，你哋譬如首先其實你哋個調查會問頭先可能涉及到少少嘅，譬如手機啊、疫情啊嗰啲唔同嘅習慣影響，係咪類似呢啲啊？仲會問啲乜嘢嘅問題啦？同埋問咗啲資料之後，其實會點樣用嘅咧？最主要係。 其實我哋嘅調查同以往調查一樣，有一個主體嘅部分，其實就係問大家嘅出行記錄呢方面嘅改變唔大嘅，但係好重要嘅，因為呢個係實際大家去點樣去完成自己嘅行程，喺咩時間出行，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料。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啲意向性嘅，或者係大家點樣形成呢啲習慣，又或者係咧，大家對於我哋啲運輸設施有啲咩意見？咁呢個就好似頭先所講啦，我哋會問頭先關於疫情之下大家嘅習慣嘅改變啦，或者手機應用程式普及咗之後，大家有咩改變啦？亦都有一啲譬如好似大家如果係揸車嘅，咁大家如果揸車係咩原因去選擇揸車啦？你每個月嘅開支你大概係幾多啦？又或者就大家如果係選用公共交通工具嘅，你係因咩嘅原因去選擇某一種交通工具？譬如係因為車費啊，係因為你嗰個時間嘅考慮啊，又或者大家如果係中意步行嘅，其實可以接受到一個步行距離係幾多？咁呢啲其實我哋都會想知道，呢啲資料亦都對我哋第時做一個交通規劃或者做一啲運輸政策咧，係好有參考價值嘅。 嗯，我見話有一啲新嘅問題係同過往係咪有啲唔同嘅？ 哦，係啊，譬如咧就頭先所講疫情啦，同埋一啲我哋講緊手機普及嘅問題啦。咁仲有一啲咧，就係我哋喺啲規劃上而家都有一啲改變嘅。譬如我哋而家講緊，我哋有大灣區啊，我哋有北部都會區啊。咁會唔會改變咗大家會有個意欲喺嗰啲地方度翻工或者係住喺嗰啲地方？咁如果你係喺有咁嘅意向嘅話，你對於嗰個出行會唔會有啲咩意見呢？其實我哋都會喺今次裏面咧係抽樣去問大家嘅。 嗯，不過逐樣講啊，頭先你講到話，譬如調查問到北部都會區、大灣區嗰啲咁，其實係會問啲咩咧？因為都係一啲市民未必即刻，譬如北部都會區根本係未完全係落成啦。咁對於市民嚟講，佢可以答啲咩，或者你哋會點樣問咧？ 哦，呢啲係我哋覺得係意向性嗰個部分。當然我哋明白佢哋實際未出現啦，但係我哋都想知道，譬如大家如果就住呢個資訊，而家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嘅？咁我哋主要就係想問一下，佢對於呢個行程上面，佢大概可以接受到幾多？譬如如果佢仍然居住喺呢一啲地方以外，佢要去嗰個地方度翻工嘅，佢大概覺得可以接受一個咩時間、咩嘅行程係去到呢啲地方？咁呢啲係啲例子嚟。 嗯， 係啦。 頭先提到話即係譬如用手機去協助出行啦。咁你哋最想了解到呢一啲嘅交通習慣係邊一啲嘅資料啦？了解完之後又可以用喺邊一度咧？日後係。 其實就主要就係我哋想睇下呢一啲佢哋應用咗呢啲嘅程式之後咧，最主要影響力嘅出行決定會係啲乜嘢？譬如係因為佢係因為個時間咧，佢揀選最快嘅一個路線啦。佢係其實就唔係，我係想避開一啲擠塞嘅情況嘅。又或者佢一定係要用某一種工具，交通工具去出行。譬如佢一定要用巴士，佢係會參考咗嗰啲巴士到站嘅時間，然後先去規劃佢嘅行程咧。呢啲對於我哋去第時去諗，我哋要俾一啲嘅咩交通配套，我哋第時有啲咩嘅政策，其實都好有個參考價值嘅。 嗯，我見係咪話都會問到網約車啦呢一類，因為網約車大家就會關心啊，可能都未必合乎法例要求，會唔會啲市民喺答佢哋用唔用網約車嘅時候，會影響佢哋即係個真確性啦？或者我見你哋都話問到電動滑板車呢一類，譬如而家喺公共道路玩嘅都係會違法嘅嘛？喺啲市民會唔會真係去如實答佢哋一啲嘅習慣或者意向咧？喺呢一啲方面，會唔會如果答完之後係可能到涉及到觸犯法例嘅，佢哋會影響成個調查，或者係唔敢答咁樣？ 其實我哋問都係問一啲意向性嘅問題嘅。如果有關呢方面，即係譬如話，你覺得用呢啲嘅 電動的工具，如果你沒有的話，你會不會覺得安全是一個考慮啊？又或者如果你有用開的，其實你又有什麼經驗啊？其實我們的問法就不會說、要說大家會有什麼的、違例的問題，我們其實不是想這樣的。其實我們呢也都這樣說，我們其實個問題都不會是針對這些的方面，其實我們就是問大家個整體出行的資料、即是大家是會、怎樣去完成每一天的行程，這些是我們比較關心的地方來的。 今次因為都有網上的方式可以去、填這個問卷去答，會不會那些答案都比較簡短或者不夠深入、從而令到整個的調查的分析可能有些影響？ 哦，其實我們呢在那個、版面的設計上面都花了不少的心機的，其實都是盡量是簡便啦，我們都設立大家現在網上譬如用一些智能的裝置、去填的時候，基本上呢就有一些、的界面的設計是方便大家去填。當然呢我們都明白的，就要視乎，即當然個問卷大家可以接受的時間有一定 的時限啦，我們盡量都設計得精簡一點，讓大家都填補我們想知道的資料的。 我想知道會不會、除了剛才一些提到一些現有的、交通工具啦，一些設施啦，譬如、我想問下，譬如一些停車位或者泊車位，係即係成個社會都好關心啦，亦都即係提到可能個供應未必好足夠啦，或者成個單車網絡嘅設計咧，會唔會喺今次問卷度都提到呢啲方面？ 係啊，我哋其實都會有喺呢方面咧，就問下大家而家實際使用嘅情況啦，同埋大家嘅意向嘅。咁我哋其實最重要啦，呢、這個調查都係想知道一啲比較真確嘅資料。咁大家如果係可以話到俾我哋聽，我哋實際嘅經驗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咗呢啲實際嘅數據咧，就會幫到我哋去第時做翻一啲可以到位一啲嘅規劃。 剛才都提到問的內容可能涉及到跟疫情都有些關係，譬如正正疫情可能整個工作模式改變的，大家多了在家工作，可能少了上班的，搭車出行是少了的，又舉個例，某些交通工具或者交通的設施，譬如高鐵、機場，少了人用的，這些整個出來的結果會不會都未必很反映到短期或者日後未來一些真的市民用這些交通工具或者設施的情況呢？那今次那個的調查其實那個有用度有多高呢？如果 哦，其實如果是關於一些跟旅客有關的調查，其實我們是有另一個比較小型的調查去處理的，那這個我們現在暫時是未推展住的，我們是會看到那個、通關的情形、旅客來講的情形，然後我們先再考慮去怎樣去做那個部分。那今次這個主體的部分呢，多數呢就是問回大家自己在、我們這個、區裏面的行程，那所以其實就我們都看回呢現在我們公交的數字呢，其實大概比起疫情之前呢，大概我們大概超過了八成的而家都，那所以其實我們覺得現在所收集到的數字都具有個代表性，其實都可以繼續去做的。 OK， 剛才提到就是、即除了說這些旅客之外，本地譬如上班的模式都不同了，這個會不會疫情之後可能真的少了人搭某些交通工具的，舉個例，但這個是否可以反映到日後的情況呢？又 哦，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到一件事，就是、疫情呢就去、衍生了大家在家工作這個模式，那也都我們其實留意到呢這個在家工作的模式，甚至在疫情比較穩定的時候呢，有一些公司都會繼續、採用的，那所以這些是一些真是一些習慣上面的改變，那我們其實就很想看到這些的情形咯，因為大家都是透過網上的安排發覺是方便了，在疫情之下大家都多接觸了多用了，那所以可能真是有一個長遠改變的趨勢，我們都希望可以透過今次的調查可以看到這部分的資料的。 OK， 好啊，麻煩梁世豪，多謝你和你 談到這裡。麻煩你主持人， 好，拜拜拜拜。梁世豪是運輸署助理署長，負責政策研究。講到就係尋日開始，運輸署會進行一個2022年交通習慣調查，會抽樣30,000多名嘅住户啦去做呢個調查，會喺9月至12月去做嘅。可能你都會有份嘅，或者你會就住呢啲交通嘅調查，你覺得有啲咩意見可以係俾多啲咧？18723，講下你嘅睇法。另外同疫情相關係，尋日公布本港新增過萬宗啊，10,020多宗嘅新冠陽性個案，咁啊9,000多宗係屬於本地感染。其中學校方面咧就話接獲到咧係過千間學校呈報3,000多宗嘅個案啊，咁啊當中有2,000多名咧係學生嚟嘅。成個情況請一位專家同我哋傾下，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小兩位。 早晨，梁子超醫生，數字上面確診嘅數字就連續3日係過萬宗啦，咁。 你自己點睇個疫情？有啲人都問啊，係咪所謂嘅平台期咧？咁你自己覺得要觀察啲咩咧？呢個 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覺嚟嘅啫，因為我哋嗰個作息咧都仍然一個星期做基礎。通常星期六、星期日咧，無論你個檢測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話你去追蹤嗰啲，即係話嗰啲情報啊、追蹤嗰啲都比較慢啲咧。所以我哋好多時每個禮拜咧，星期一、星期二個案咧，一係講翻即係早一日嘅個案咧，佢通常係會低啲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到三四咧，佢又會急升。所以我哋比較好啲咧，係睇翻嗰啲嘅七天嗰個嘅總數或者七天嘅平均數咧，就會比較咧就係、是、會係反映到個真實趨勢。如果我哋睇翻過去嗰四個禮拜嘅趨勢咧，其實個疫情咧都係持續上升緊。啊，初時咧即係四個禮拜前咧，佢比較慢啦，一個禮拜升6% 度啦，但跟住都加快啦，嚇33%，跟住35%。最近呢個禮拜稍微放慢咗，而家都仲有22% 嘅升幅。咁呢個情況咧，仍然都係會持續嘅。因為最主要我哋而家喺一個疫情交替嘅情況咧，個 BA5 咧由四個禮拜之前 ，BA5 或者 BA4 咧由四個禮拜之前咧，佢只係佔我哋嗰個整體嗰個嘅數目咧係 17.8% 咧，而家已經升到就係一個禮拜嘅平均數 60.7%。咁就係話你嗰個增咗四倍咧，咁佢嗰個上升速度咧，其實一路都係咧係倍增緊嘅每個禮拜。不過咧就近期呢個禮拜呢個上升速度稍為減慢，大約每日係增加咗60%度咧。而相應嘅其他嘅變異病毒株咧，亦都係有一個即係話係上升緊，譬如肺炎2.1、2.1咧上升緊，而呢、這個即係話嗰個BA2.2 咧係由打橫行咧，而家啲兩個都輕微有呢個下降軌見到咧。咁呢個趨勢咧就是、表示嗰個 BA5、BA4 咧，其實已經我哋社區咧嗰、那個開始傳播已經開始廣泛咧，佢慢慢就抑制咗其他嘅變異嘅病毒株。但係咧，我哋仲應該都仲有咧，譬如話係一段時間咧，先會見到一個咧係明確嘅，真係話係見頂嘅信號。呢、這個信號係兩方面， okay. 一方面要佢個 BA5 嗰個增速係大幅度咧係減慢接近呢個一。而另一個咧就係話其他嘅變異病毒迅速減。 嗱，梁志超醫生，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9:00之後繼續同你傾下。嗱，梁志超醫生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 本港昨日新增10021宗確診個案，其中有1169間學校，合共呈報3444宗確診，有12間學校個別嘅班級需要停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認為，學校個案上升同社區傳播有關，咁促請家長唔好俾有病徵嘅學生翻學。政府暫時未有全港停課嘅計劃。中秋節臨近，歐家榮呼籲市民中秋節要緊記防疫措施，盡量避免跨家庭聚會。《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去年因應疫情而成立處理食肆換氣量的工作小組，每當發現食肆出現大型個案群組之後，就會邀請專家實地檢視處所的換氣量是否已經達到每個鐘頭至少6次的要求。但隨著減少個案追蹤，《星島日報》留意到已經有超過2個月，當局沒有公布涉及食肆的群組個案，實地了解食肆通風工作亦都隨之消失。據了解，有工作小組內的專家關注到，每當食肆爆疫，如果只是處理染疫人士，而不理會食肆的通風是否合格，任它繼續營業，只會形成惡性循環。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近日新冠確診的數字增加，出現後遺症長新冠的人數亦都隨之增加。有中醫師說，有47歲的女士新冠康復之後出現類似中風的症狀，包括肌肉無力、行路不穩，更加是有講嘢不清楚、經常流口水的情況，連同處理簡單的家務都感到吃力，康復的難度大。這個是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文匯報前日揭發元朗一間診所涉嫌殺價500元濫發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事件再有新發展。重案組探員昨日到診所展開調查，檢走診所電腦和帶走診所負責人助查，其後以涉嫌製造虛假文書 拘捕一名64岁的诊所负责人。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诊所开业超过一年，初步估计上个月到而家已经有6000人到诊所求诊。警方强调，任何人以违法手段去逃避接种疫苗，或者制造使用伪造的疫苗接种证明，都是有可能触犯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监14年。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第五波疫情最新的死亡率是0.63%，其中七成人完全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超过95%的死亡个案是60岁以上长者。有专家认为，香港这一波的疫情死亡率高于其他地区，主要是一老一幼的疫苗接种率不足，以及当局处理不当，造成安老院舍爆发有关。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昨日在开学日举行升旗仪式，校方发新闻稿和片段，话荣幸邀请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以及多名中联办、中央驻港国安处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人员出席。中大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第一次在开学日举办升旗仪式属于国安教育一部分，希望以此增加学生对祖国的归属感。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国安公署派员出席是对校方多推动爱国活动的肯定。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虐儿惨案一宗都嫌多，基层问题家庭需要更多支援。社评说，强制举报虐儿立法拖延多年，政府是有必要加快立法的步伐，力争在年底之前将法案提交立法会，同时为教师和社工等业界制定清晰指引，配合修例提供适切的培训，确保可以尽早找出高危家庭，及时举报，防止虐儿的悲剧。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有医生涉嫌向拒绝打针的市民滥发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罔顾专业操守，损害市民健康，严重破坏抗疫，医委会必须严肃追究，如果情节严重，更应该考虑作出除牌处分，政府需要彻查当中是否有违反刑责，采取必要手段打击干扰抗疫的害群之马。文汇报社评。 大公報社評講到，打工仔有邊一個係唔希望升職加薪？但係香港就有一班人要求公司唔好加人工，甚至係自愿減薪。原因係申請公屋有嚴格嘅入息同埋資產限制，一旦超額就會被剔除申請資格。社評話，要解決呢個問題，除咗優化公屋申請制度，最重要嘅就係增建公屋同埋增加置業階梯，等市民有更多嘅上樓選擇。大公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狠批外媒报道政府抗疫分裂失实，不但指未有澄清究竟十一月取消酒店隔离措施的报道是否属实，反而俾人将事件政治化的感觉。社论话，假如报道是偏离事实，他有责任澄清，但需要以心平气和的方式处理。本地传媒转载只是履行责任，将责任推在本地媒体身上是过了火位。星岛日报社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观塘码头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去 观塘龙尾龙盘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凤园路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宣芳中小学对开，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系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近住豪辉花园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一带挤塞，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同埋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30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夏天不只为大地带来雨水，还为我们带来汗水，好热啊！ 要在炎热天气之下开工，怎样可以预防中暑呢？ 要预防中暑，开工的时候应该要穿着一些浅色、松身、通爽的衣服，工地要采用适当的通风系统。 想知多些预防中暑的知识， 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的《开心日报》， 预防中暑即安健。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疫情嗰方面，昨日公布新增過萬宗的新冠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嘉榮就話，相信升勢仍然會持續，但暫未有證據顯示疫情進入平台期，都呼籲市民在中秋節減少跨家庭聚會。學校方面都話接獲到過千間學校呈報3000多宗的個案嘅咁，衛生防護中心亦都話呢一個學校情報嘅上升都係預期之內嘅，因為暑假之前咧每日確診咧係3000至4000宗啦，咁而家每日過萬，咁所以學校亦都嗰啲情報個案咧都會係相應增加嘅。咁啊，繼續同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傾下，早晨。 早晨， 梁子超医生，头先提到咧话，BA.4 或者 BA.5 呢啲变异病毒株咧，系会抑制到其他嘅变异病毒，系咪即系话其他譬如 BA.2 等等嗰啲会即系逐步会下降噶啦？嗰个致密比例系？ 如果你嗰、那个即系话我哋嗰个跑赢嗰个 BA.5、BA.4 咧，因为佢都系会对其他嘅 Omicron 嘅病毒株咧有一个比较强嘅交叉免疫嘅反应咧。如果佢係有一個跑贏咗，咁自然咧其他嗰啲嘅選手就會被淘汰啦。但我哋暫時咧仍然都係只係見到一個其他嘅品種嘅初步下降嘅跡象。你可能下降嘅講緊係5至10% 到啦。咁呢個啲仍然係一個好初期啦。咁就我哋可能都要等多幾個禮拜啦。咁但係究竟等幾個禮拜咧，其實好睇我哋而家啱啱開學啦，再加埋咧。 我哋又跟住中秋咧，嗰、那個人喺個社會上嘅活動咧係增加咗咧，亦都可能會咧係將呢一個咁嘅即係話嘅個個案咧喺個短期咧係會構成一個咧係上升嘅，就係繼續咧係加速上升嘅趨勢。咁但係始終咧佢都係會回落，不過問題係幾時同埋去到幾高點咧？其實要睇翻我哋能唔能夠咧，真係話咧係盡量減少一啲嘅高危活動咧，咁就可以咧將個病情咧，即係話嗰個風位咧係盡量咧係拉低，而令到我哋嘅醫療系統咧唔會係過度受壓啦，亦都令到嗰啲想打針嘅人咧就繼續可以再去咧係完成剩翻落嚟嘅針嘅。 嗯，所謂高危活動係咪即係你講緊中秋節，譬如有啲跨家庭聚會呢一類？ 啊！呢、這個我諗係一個重要啦，中秋節嗰陣時，因為大家都可能要相對小心嘅。反為係一啲嘅，譬如話你戶外嘅，大家戴好口罩嘅，只要個人流唔好過度，即係話即係擠到水泄不通咧，個風險相對就唔大。即係只要咧，大家就盡量同自己嘅屋企人走埋一齊，唔好四周圍咁混咧。咁其實嗰個風險就唔大嘅，但係喺啲酒樓食肆啊或者其他地方咧，嗰、那個要面對一個問題咧。因為如果你睇翻港大嗰個數字咧，譬如話每日嘅，如果你用個抗原檢測嗰啲咧，平均都有1% 到 1.5% 咧，其實係有人咧係感染咗，即係話係嘅。喺咁嘅情形咧，大家要知道呢間酒樓咧，你隨時都超過100人嘅，即係話嗰個出現個案嘅風險係喺而家係存在。咁如果咧你話係喺一啲過多人聚集嘅時間啦，或者係即係話咧誒，去譬如話出去出邊咁樣，譬如話係食飯咧，咁都係要真係要盡量小心啦。除咗係食嘢時間咧，盡量都係戴翻口罩，同埋唔好周圍走啦。 嗯，嗱，講起食肆，我見到《星島日報》咧就提到話，翻查對上一次食環署主動公布食肆群組咧，就已經係七月初嘅事，咁就話即係近兩個月咧都係主要公布一啲中小學啦、即係院舍啊，或者係醫院群組，就未有再公布食肆染疫以及个案追踪等等的情况的。咁问到卫生署嘅，呢个系讲紧咁啊，提到咧就话有餐饮处所换气量或空气净化设备工作小组嘅成员就话，而家相信啊，估计过万宗入边咧，唔少都系涉及到一啲食肆短距离嘅传播嘅。咁喺而家呢个疫情之下，有冇需要个别食肆有一啲嘅涉及到大型爆发啦，或者传播去再一啲再作个别嘅公布，嗰、那个意义又大唔大咧？其实？ 唔係，因為而家疫情去到呢個階段咧，由於你嗰個爆發已經係相當廣泛啦，而你追蹤嘅人手咧，亦都係嚴重不足，同埋到到嘅情報咧，都係有滯後咧。如果你而家係再用太多嘅人力去做嗰樣嘢咧，其實咧你都追唔快個疫情嗰個嘅傳播噶啦。你反為咧，就希望個市民大眾咧，自己都睇下自己會唔會有風險。屋企人有冇一老一幼又未打針嗰啲有啲高風險嗰啲咧，係盡量大家都要小心。如果去食肆嗰陣時候咧，就係、是、自己譬如話有啲跨家庭嗰啲聚會啊，去食肆嗰陣時候咧，最好咧就算政府冇要求都好咧，你自己都係個個都做完咧，係出去之前咧做完個快速抗原檢測，有病徵或者陽性嗰啲你都唔好去啦。咁、 okay. 最低限度咧都唔會影響到啲至愛嘅親朋戚友啦。啊，盡量減少呢方面風險，亦都係避免咗咧影響到其他嘅食客啦。 OK， 學校嗰方面，1100多间嘅學校咧，呈報3000多宗嘅個案，點睇呢一個情況嘅數字上面，算唔算嚴重咧？學校呢個比例，或者算唔算升得好多？有啲人提到問到，或者係需唔需要考慮停課咧？喺呢個階段，你自己點睇啊？呢個 嗱，我諗而家嗰個我哋啱啱開學咧，就實際上嗰個開學嘅影響，我哋應該未有時間見到嘅。而家我哋見到嗰、那個佢嗰、那個，譬如話你今日譬如琴日雖然3000多宗，但你累積到差唔多接近4日嘅數字啦。喺咁嘅情形咧，咁你大約每日都係譬如800到1000宗到咧。喺咁嘅情形入邊，呢、這個都係同嗰個社區嗰個嘅而家我哋爆發嗰個整體嗰、那個，即係話你會嗰個陽性比例咧，都係類似嘅。因為你一個個案咧，我哋雖然話係每日入邊1萬宗個案700多萬人咧，但你要知道咧，每一個個案嘅 陽性時間可能持續呢，其實都係好幾日嘅。咁就變咗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呢個係一個相若數字。而事實上呢，你千幾間學校呢雖然係有個案呢，但係真係話呢有一個明顯嘅群集性呢係講緊幾間嘅啫，同埋一啲個別班級呢。咁我哋都要小心觀察，睇佢之後入面嚟緊嘅禮拜會唔會有多啲嘅聚集性嘅個案喺一啲發生。如果我哋真係要做嘢，我諗都係用一個階段性啦，同埋睇一個風險喺邊度。我諗首先係要處理一啲高風險嘅課外活動啦，跟住就處理啲全日制嗰啲嘅食飯嘅問題啦。 Okay. 第三個呢，然後先睇下有邊啲地方嘅爆發比較嚴重呢，邊啲級別呢，邊類型學校呢，可能係啲局部嘅一啲嘅措施，到真係話係迫不得已呢，先考慮一啲全港性嘅措施。 近日都會有啲二次感染嘅個案嘅，都有唔少係可能係第五波嘅時候已經係首次感染啦。喺咁短時間感染第二次算唔算正常呢？或者點睇呢啲二次感染嘅數字？呢啲二次感染嘅病徵又係咪輕微啲嘅呢？一般 而家佢俾個數字就全部都唔係新近嘅，即係話佢都係隔咗三個月以上嘅二次感染嚟嘅，所以就係呢個係可以發生嘅。因為嗰個抗體啊，同埋一啲嘅，譬如話佢嘅 T 細胞咧，其實隨住時間都會下降。不過我哋睇翻咧，就係話嗰個問題咧，就係相對我哋第五波差唔多，直至而家咧有大約係五分一人口受到感染。但如果係喺即係話三個月後入面有一個重新感染嗰個嘅比例咧，只係譬如 1.5 至 1.9% 咧，其實呢個顯示咧。直至目前為止呢，我哋嗰個 BA.2.2 喺第五波嘅感染呢，仍然係對嗰、那個即係話而家個主流病毒 BA.5 或者4呢，佢嗰個重新感染嗰個嘅風險呢，仍然有一個好嘅保護作用嘅。即係話佢 BA.5 無論係透過免疫逃逸或者係透過嗰個免疫嘅即係隨著時間衰減呢，仍然都係受到呢個以前我哋呢個爆發之後個 BA.2.2 嘅抑制呢，同埋我哋所謂一個混合免疫。咁我哋預期呢樣嘢會將我哋呢一波嗰個嘅高峰呢，係應該係遠低於呢我哋第五波初期嗰陣時候呢，去到7万多宗嘅。咁但實際上係幾多呢？其實要好睇返我哋嚟緊呢兩個禮拜呢開學啊，同埋我哋本身呢就係話一啲嘅中秋節呢，能唔能夠呢係盡量減少呢一啲嘅太大型嘅一啲嘅爆發，即係全加速嘅傳播呢，令到我哋嗰個高峰呢唔會衝得太高。 OK， 同阿梁子超医生倾到呢度。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啱啱就系倾过近日嘅疫情。讲到二次感染咧，卫生防护中心咧早前就公布话，近期每日大约有1.5%至1.9%嘅个案都系属于二次感染。一共咧就话有3000多宗咧，当中有70%咧都系第五波嘅时候咧系首次感染咁啊嘅情况嚟嘅。咁啊，继续听大家嘅电话，18723，有袁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系啊，我即系听你哋讲嗰啲去排队磨牙嗰啲咧，我都去过几次噶。我认为一个比较折冲嘅时间咧，10:30至12:30，我系想讲呢样嘢啫。 哦，即系唔好凌晨。 即系嗰啲长者夜收工嗰啲咧，都可以去到，即系12:30啊嘛。一早嗰啲又唔使太夜，系咪啊？唔需要即系10:30至12:30呢个折冲嘅时间，我净系想讲呢样嘢。 你过往排嗰阵，我想睇下，我想了解一个情况系点，系咪真系排晒 场？过往排啊，哇！如果我过往排咧，我4点就去排噶啦，4点几，即系5点前就要到啊，5点后咧都冇筹噶啦，即系排唔到筹噶，好多都冇啦。嚟佢8、9点嗰阵时定系几多点啊？7点定8点？8、9点嗰阵时嚟派筹啊！嗰阵时你5点之后去嗰啲都冇噶啦，有啲啊，当然有啲啊，你话有啲区咧可能要半夜去排嘅，但系我去嗰个区咧，即系喺荃湾区咧就唔使咁，啲人咧都系4点、3点、4点啊。 Okay. 所以我认为咧，你10:30咧，我俾个时间咧，10:30至12:30咧就可以。全部人咧都啱嘅啦，應該我認為比較充足時間。 唔該曬袁生你嘅意見，有關於一啲嘅牙科診所緊急街症服務嘅登記安排，咁啊部分咧就係會做一個初步登記嘅，就係凌晨嘅時候接受一啲嘅求診者嘅登記資料啦，咁啊唔使通宵喺度排隊，咁啊第二朝再翻嚟再做攞籌啊，或者再做詳細登記等等嘅。點睇18723111？有關於咧滅鼠方面咧，想同大家講下地區嗜好。 抗统筹工作组咧，之前都公布咗一啲嘅工作，会加强防治鼠患啦，包括就话全港各区设立19队夜间防治鼠患流动队。寻日咧喺屯门区议会咧，见到食环署署长咧都提到话即系署方利用到热能探测机咧，就系揾到老鼠活跃度高嘅地方啦。咁啊，七月起咧亦都增设咗呢个夜间灭鼠队伍。在各區都成效顯著，就說今年頭七個月捉到的鼠患數目呢比起去年同期是多大約20%的。整個情況你們觀察到鼠患的情況是怎樣呢？是不是真的近這兩個月七八月就真的見到老鼠即捉到老鼠多了，或者見到鼠患的情況沒那麼嚴重呢？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屯門區議員殷少南，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殷少南，点睇食环署署长杨碧君寻日喺区议会提到话灭鼠嗰个嘅情况，你有冇留意到区内嗰个鼠患问题系点？ 嗱，我本身咧，屯门区嘅鼠患都严重嘅。虽然我自己服务嘅选区咧唔算系最黑点嘅地方，但系最近我都接获咧，起码都超过100宗嘅鼠患嘅投诉。咁其中啲老鼠都系出没喺啲商场啊，一啲后巷啊。甚至乎是走入屋苑的范围都有出现过的。咁昨日署长落嚟屯门区议会交流一啲滅鼠意见啦。咁佢当中讲到话即係近年即係个鼠患係有严重嘅。咁不过就佢哋增设咗一个夜间嘅滅鼠队啦，同埋即係用一啲熱能嘅探测器嘅，都话捉到多咗老鼠嘅。咁但係我都有啲質疑嘅。咁第一呢实际捉嘅老鼠咧，其實唔係多咗好多，因為我翻查翻屯門區議會喺六月份俾，即係今年六月份俾議員嘅資料咧，其實佢哋捉嘅老鼠咧，只係捉到408隻活鼠同埋死鼠。 幾時啊？呢個係幾時 嘅？係六月份嘅，六月份嘅數字嚟嘅。 屯門淨係屯門。 係啊，屯門成個屯門，咁好似好多咁啦。但係其實佢係分開好多個地方嘅，佢捉到老鼠嘅地方係分開咗54個地方，每個地方只係捉到个别即系可能几只咁样嘅啫，吓咁实际个成效，就算佢多咗30%，都可能只系多咗几十只或者100多隻咁样，咁、那个成效我觉得又唔太显著啦。同埋其实 你先提，我想问一点先，你先话提50多个地方，咁过往呢50多个地方系咪都有照摆啲捕鼠或者？ 其实枕住有摆嘅捕鼠器咧，大约有100多个地方到啦，成个屯门。系啦，咁其中可能有一半嘅地方可以捉到老鼠嘅，但就算捉到老鼠嘅地方，只系每个地方捉到几只嘅啫。咁、因为你譬如我区嘅为例咧，今次即系呢个数字咧，其实我区都根本冇捉过老鼠，系啊，捉唔到老鼠，但系投诉都仍然好多咯。咁所以我都质疑佢嗰个实际嗰个效果系咪真系咁大啦？咁同埋佢话夜间灭鼠队，咁我寻日都有再问啊署长，其实夜间灭鼠队是啲咩嚟噶？其实只是在夜晚放捕鼠笼的一个特遣队嘅啫，即系佢个技术有冇话比以前是优胜啊？又或者有啲突破性的一啲方法去捉老鼠咯？ 即系鼠脷都冇话咩特别嘅，放嘅鼠脷 嘅。其实都用翻传统嘅方法嘅，用捕鼠笼啊，普通嘅捕鼠嘅即系一啲脷啊咁样咯，啊，咁即系我唔质疑佢即系。有冇完？系咪完全冇用吓？咁、但系个效果我见唔到有啲好明显嘅效果咯。 但系你寻日有冇直接问佢话呢个夜间捕鼠队嘅成效，或者佢哋有冇话净系佢哋啦，即系夜间捕鼠队捉到嗰啲嘅老鼠有几多咁？ 佢冇特别交代净系夜间捕鼠队嘅吓。咁、但系佢嘅意思就系夜晚容易放嗰啲捕鼠笼嘅啫，即系可能日头街道繁忙，未必容易放到嗰啲捕鼠笼，夜晚容易放咁解嘅。到第二朝就收翻嚟咁样。 有冇听到啲街坊点讲咧？系咪真系夜晚放完之后，第二朝就见到，或者见到真系少咗老鼠啊，或者起码有捉到老鼠嘅情况？ 唔系个根本问题咧，就系呢啲捕鼠笼或者夜间捕鼠队咧，其实佢只能够喺一啲食环署嘅范围嗰度放嘅啫。因为你老鼠啊周围走噶嘛，佢唔会理你食环署范围啊。私人屋苑啊、大厦、商场啊，或者房屋署范围啲公共屋邨噶嘛，因为而家政府嗰、那个即系灭鼠工作咧，各自为政，即系譬如房屋署嘅公共屋邨就自己外判商自己搞啦。 OK， 康文署嘅公园就自己康文署嘅外判商自己搞啦。咁变咗好多鼠患问题咧，根本都唔喺

系，你好， 殷少南啊，除咗话提到呢个夜间灭鼠队伍之外咧，食环署亦都提到话用热能探测机，咁就揾到一啲老鼠活跃度比较高嘅地方。你有冇留意到呢啲机喺即系你哋区内咧多唔多啦？系咪真系有用揾到一啲比较多老鼠嘅地方？揾到之余又系咪捉到咧？又 嗱，我就冇亲眼见过佢哋用嘅，多数都系用翻传统嘅方法喺唔同地方度落捕鼠笼啊，落药咁样咯。咁其實熱能探測機嗰個原理只係可能用啲科技去探測邊度有比較多嘅老鼠嘅。其實就算佢唔探測咧，大家都會知，因為嗰啲老鼠夜間出沒就係嗰啲位置。咁其實呢啲探測機只能夠將嗰啲老鼠定位，但具體去捉嗰啲老鼠咧，食環署都係用翻啲舊嘅方法咯。 嗯，整体嚟讲，你觉得譬如因为佢哋话喺街市其实2020年起已经逐步喺营业时间后放一啲嘅捕鼠器啦，话今年六月起咧再扩展到去全部96个食环署管理嘅街市都有做嘅咁。你觉得够唔够咧？即系头先你都提到话可能有啲系因为老鼠周围走噶嘛，涉及到啲私人地方都有，或者其他部门管辖嘅范围，你觉得应该要点做咧？要处理打击呢啲鼠患嘅时候？ 我觉得其实而家部门各自为政啊。即系唔同部门佢自己喺自己嘅地方聘请佢嘅承办商去做一啲灭鼠工作嘅，咁好多时佢哋呢啲部门就冇话一齐夹啊，或者一齐用同一个手法去捉嘅，咁啊变咗嗰啲灭鼠嘅效果就即系绝对都唔显著咯。 举个例咧，譬如其他部门系用啲咩方法，未必咁显著咧？你觉得？ 嗱，譬如房屋署咧，佢都系用一啲即系捕鼠笼啊，同埋一啲捕鼠药嘅。咁但系食环署同埋房屋署佢哋冇一齐统一，一齐喺同一个时间做啊嘛。 嗯。 即系可能食环署就喺星期一做，咁可能隔咗两个月之后，先到呢个房屋署自己做咯。即系佢哋唔系一个统一嘅时间去做咯。 嗯。 咁其实我觉得应该系政府应该有一个跨部门嘅一个小组，或者直头一个独立嘅部门去处理一啲政府辖下同埋私人地方嘅一啲鼠患问题啦。 OK， 寻日我都头先啱啱都提到啦，话寻日有区议员提到发布胶箱嗰个问题，你自己留意到呢个同鼠患嘅关系大唔大咧？又 嗱，发布胶箱其实一定都有关系嘅，因为好多时你啲发布胶箱嘅堆积咧，都系一啲老鼠一啲匿藏嘅一啲黑点嚟嘅。 嗯， 咁我具體都見到好多即係食環署街市啊，又或者一啲私人商場，例如領展嘅街市咧，其實好多後巷都放咗好多啲膠箱。咁當然回收工作要做好啦，但係實際去打擊呢啲非法棄置垃圾嘅一啲工作，應該要再做多啲啦。 嗯，整體你覺得除咗話有一個統一嘅部門處理鼠患啦，譬如而家有個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係咪都滿足到你頭先提出呢個要求咧？有個統籌嘅一個工作組去做咯，已經。 佢統籌之餘，其實嗰啲科技都要 upgrade 嘅，都要升級嘅。因為頭先所講都係主要用一啲舊嘅科技，老鼠籠啊、老鼠藥啊咁樣。其實外國都好多經驗可以帶到俾香港。即係例如啲超聲波嘅滅鼠器啊，例如啲新型嘅捕鼠器啊，甚至乎落一啲令到啲老鼠絕育嘅一啲藥啊咁樣，咁我覺得政府都要繼續研究去引入咯，亦都要持續去測試咯。 除咗話鼠患，見到尋日食環署署長都提到大廈滲水嘅問題，其中話正研究壓縮渗水办的行政程序和引入一些新技术加快调查渗水的源头，居民也可以先自行解决的。现在譬如你有没有协助到或者听过一些居民在处理渗水的问题，通常那个难的位置在哪里 呢？我区都是屯门区比较渗水多的一些屋苑来的，咁呢好多街坊都深受呢个渗水嘅疑难嘅。咁好多时都要搵食环署去或者渗水办啦，去做一啲测试去搵个源头。咁好可惜呢，渗水办成个嘅测试嗰个流程都好长啊，亦都好繁复嘅。咁变咗令到啲街坊都即係第一可能要等好耐先搵到个源头啦。第二因为时间耐咗呢，连嗰个测试进行完咗咧，都揾唔到源头嘅。 都經常發生嘅。 嗯，長成點，繁複成點，咁呢段時間佢出現滲水嘅時候，通常點樣處理呢？ 食環署或者滲水辦咧，佢有三個流程嘅。 嗯， 首先佢會第一階段就喺嗰個備受滲水困擾嘅單位咧度濕度。咁當個濕度超過35度咧，佢就會上樓上做第二階段嘅識水測試。咁， 嗯， 如果識水測試都揾唔到源頭咧，佢會 pass 去滲水辦另一個部門啊屋宇署， 嗯， 再屋宇署再委託承辦商咧做一啲蓄水測試。咁成個流程可能要搞成半年先可以揾到個源頭咯，先完成咯。 但呢啲揾唔頭先話有啲揾唔到源頭嘛，揾唔到源頭嘅情況係多唔多？同埋而家佢話研究壓縮一啲行政程序嘛，你自己睇到有啲乜嘢程序可以壓縮咧？ 我見到咧，因為之前咧食環署同屋宇署咧就成立咗個聯合嘅辦公室嘅，即係將佢哋。即係兩個 office 嘅人咧放埋一齊做嘢嘅，同一個 office 度做嘢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候頭先所講做完個識水測試咧，去 pass 去依個屋宇署，再去揾承辦商去做蓄水測試第三階段咧，嗰度用嘅行政時間可能超過一個月。明明同一個 office 坐嘅人咧，都可以用一個月時間嘅書面去溝通。咁如果呢度可以壓縮到嗰個行政時間咧？对整个流程都加快了很多了。 嗯，整体来讲，我见寻日食环署署长都说，市民不要期望每次在做调查之后呢都必然会找到那个渗水的源头。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讲法，还有有什么方法还可以快速的处理，或者起码找到个渗水的源头，或者处理到问题呢？ 我都明白，即有时渗水呢找源头是不容易的，即可能都要用不同的测试去找到出来的。咁當然食環署或者浸水辦佢可以提升佢嘅技術啦。我見最近佢哋都用一啲紅外線啊，用一啲紫外光嘅儀器喺某一啲屋苑度有推行試行計劃嘅。咁，我見到個成效都比傳統嘅方法好。咁，希望食環署能夠將呢樣嘢咧去推廣去，或者用喺唔同嘅屋苑，甚至乎全港都用呢啲技術咯。咁再研究啊，引入啲新嘅技术去做测试，加快个调查进度。 OK， 喺个技术上可唔可以提升，同埋头先一啲行政程序可唔可以压缩等等。好，唔该晒，殷少南，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Okay， 好， 啱啱倾过系屯门区议员殷少南，睇到鼠患同埋啲渗水问题，会唔会你都有留意到咧？1872311，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当代重量级灵性导师芭芭拉安吉丽斯的《灵觉醒活出生命质感的高震动讯息》这本书是一本充满能量的活书，带有革新和觉醒的活跃频率，让大家的心灵和意识都能够有所感受，进一步在能量的层次创出重大的影响。 作者首先提出宇宙闹钟这个名词，这个闹钟是这样的，一旦响起，无论你按几多次贪睡制或者试图不理它，这个闹钟都会不断响起，直至成功引起你的注意为止。但是究竟是哪一个人设定了这个闹钟呢？答案就是你自己的灵魂。而闹钟响起来是确保你能够及时苏醒，不要再沉睡下去。 宇宙闹钟响起的概念其实早在古印度湿婆教的文献记载，其中提到灵魂在一生之中可能会经历一个意义深长的时刻，会突然冒出所谓觉醒的念头，想更加了解生命的真相，被你朝向开悟，朝向智慧，寻找答案的冲动，并且付诸行动去找指引或者去找导师，以及找寻信仰的依归。而这些就是灵魂深处的地震，激起你的疑问、渴望和探求，会不断地阅读和学习，最后是终于能有所得着。 作者引述爱尔兰诗人约翰·欧多洛修所讲的，灵魂一旦醒来，探索之路就此展开，永远不可能回头。从那时起，一股特殊的渴望将使你熊熊燃烧，你无法再待在自满和高不成低不就的低洼里消磨时光，永恒会让你感到迫切。 阅读这本书 就会懂得怎样透过强大的心灵转化技巧，持续地保持自己最好的一面，做到真正而全面的人生改变，比每一日都活得有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灵觉醒：活出生命质感的高震动讯息》，作者芭芭拉·安吉丽斯，由三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环境运动委员会咧就话会陆续喺一啲大学嗰度咧推出一个嘅先导计划，就是可重用餐盒借用服务先导计划。咁啊，其实佢哋之前有一个第一阶段咧，就系主要喺两个地方做啦，包括一个系商场嚟嘅，一个就系喺湾仔税务大楼嘅。咁而家就喺大学嗰度会做，咁就话咧希望俾一啲嘅参加嘅人士啦，喺校园服务嘅一啲点咧，用一啲院校嘅证件登记就免费借用餐盒，就是希望可以鼓励到市民培养购买外卖的时候可以自备可重用餐盒的一些良好习惯，推广外卖走数，即是不要用塑胶的一个文化。详情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环境运动委员会主席黄杰龙。早晨。 早晨，苏乐文你好。 早晨，黄杰龙，这个先导计划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实际的具体的借用流程是要怎样的，需不需要给钱这样的？ 好啊，我首先都好多謝你哋對呢個項目有興趣啊！咁咧就嗱，微觀咁講咧，其實佢好簡單嘅啫。不過講微觀之前咧，我都覺得值得大家去傾一傾。其實我哋而家全世界面對好多環境挑戰，我諗大家都同意嘅。咁其實喺我哋面前咧，香港面對咁多呢啲挑戰咧，有一連串嘅計劃，包括啲立法。是會影響到我哋日常生活嘅。咁同我哋呢個餐盒講起，嗱咁餐盒大家要記住咧，好近嘅未來咧，可能立法會就會通過禁止使用啲塑膠嘅餐具，包括餐盒嘅一啲法例噶啦。咁啊，闊多少少咧，其實咧，除咗直接去規管餐飲業嘅使用塑膠咧，一般嘅塑膠咧，包括你嘅超級市場買其他啲一次性塑膠咧，又有另一條法例好快都可能會通過。再闊啲，我哋有固體廢物嗰個垃圾收費，影響每一個市民同埋每一個企業嘅。而我哋香港亦都有2050年嗰個碳中和嘅藍圖啦。咁點解無端講到咁闊呢？因為咁多呢啲嘢，你要好多個計劃、好多個教育去逐步去話俾市民聽。咁我哋其中呢一個咧，其實都係一個中小型計劃，就係一啲咁樣嘅意思嘅啫，就係想即係協助市民去走出呢一步。去處理到頭先我講呢咁大嘅問題啦。咁我哋第一個階段嗰時咧，其實就係舊年啦，即係2021年六月至八月嘅。咁當時咧就喺兩個點度做，就喺灣仔稅務大樓同埋愉景新城。咁你聽到呢兩個點，大概都明咧，即係稅務大樓就係啲翻工嘅人啦，愉景新城就係一比較混合啦，即係有翻工，亦都有係商場家庭嘅人。咁睇下嗰個效果係點。咁啊，不過不失啦，我哋做咗大概兩個月咧，就有個餐盒借出咗4000次，就免費用嘅，咁但係要俾20蚊按金嘅，咁咧就用完就唔使洗嘅，即係其實佢係點咧？嚟我哋個 counter 度，你用個八達通嘟一嘟就俾20蚊我哋，咁佢攞個盒咧就可以去我哋附近同佢約好嘅啲餐廳嗰度，咪可以用咯。用完食完咧。佢就還翻個盒俾我哋就得噶啦，我哋幫佢洗翻乾淨，咁咧就下次等下一位市民第二日再借咁嘅，咁啊俾翻20蚊按金佢，咁就費用全面嘅。咁今次我哋所謂嘅第二階段咧，其實就我自己覺得，其實你可以叫第二階段，就可以叫1.5，因為佢唔係話全新嘅，咁但係咧我哋又想試喺唔同嘅地點。因為咧，院校咧，全部都係我哋未來社會嘅棟梁啦。咁究竟佢哋用呢種計劃會唔會更積極咧？使用嘅人數會唔會更多咧？嗱，因為4000次，坦白講咧，我自己都唔係好滿意嘅。即係講第一階段，因為你除翻出嚟咧，其實嗰個每次個使用費用就好高嘅，高到有少少係不如唔好做啦咁啊。即係所以太微觀睇咧，就即係冇乜效果。 Okay. 但係嚟到第二階段試下啲學生會唔會有多啲呢？咁同埋個宣傳，最主要就係個宣傳咯。希望大家其實係試過之後幾好， 就會自己都會有咁嘅意思去自己帶啦，大概係咁嘅意思咯。 不過我見你哋喺大學嗰度做咧，就啲時間就唔係重疊嘅喎，即係先做完一間又到下一間咁。咁點解唔係同一時間做一段長時間？可能咁多間大學做好幾個月咁樣，唔會更加嗰個推廣嘅時間會更加好啊？個效率會更加好咩？ 主要咧都係善用資源啦，因為重疊咁做咧，我哋就要七倍嘅飯盒啦。同埋我哋因為係用一架即係環保巴士咧去做呢個租借服務嘅，即係嗰個點嘅。咁咧變咗你咁樣咪可以嗰架巴士巡迴去做咯，就唔需要七架咯。咁個價錢就即係唔係七倍。咁主要都係一個即係善用資源嘅一個嘗試咯。 嗯，你哋係咪主要即係做呢啲計劃嘅時候都同附近，譬如大學附近嘅餐廳係會傾好，希望佢哋會願意即係用呢一啲嘅飯盒咁樣嘅？ 是學校是比較容易的，即是在出面上次第一階段的時候，附近餐廳我們見到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小企啊，一些自己即自己家人仔乸做的餐廳呢就會積極一些，一些集團式呢它會多一些擔憂的，包括呢是疫情期間會不會有病毒的感染的機會啊，你的餐盒洗得乾不乾淨的都會問多幾句的。咁同埋呢就大家都要明白呢，其實咁嘅方法對於餐廳嘅運作呢，佢或多或少都係有一啲延誤㗎嘛。譬如你去快餐店一買賣咗俾你，同你要攞個盒去裝俾你呢，係個時間係唔同嘅。咁所以呢喺個實驗階段呢當然係可以試下咁做啦，我哋而家咁嚟到大學呢就容易啲嘅，因為佢裏面係飯堂，即係嗰啲供應商係來回嗰幾個啫，咁同埋同學校嗰個關係咧，佢哋就緊密啲啦，直接係租學校嘅地方，咁就容易傾啲咯。咁但係長遠嚟講咧，其實坦白講咧，我都覺得呢啲方案係一種實驗嘅啫，即係真係要喺社會度廣泛推廣咧，應該係要比呢個方案係即係走前好多嘅，即係包括係咪可以同餐廳係直接將啲盒送咗俾餐廳。大家是有一個廣泛的共識，全香港是用某一種餐盒的，那這些是個遙遙長路，我們都由這裡開始做起咯。 嗯，因為我都正想說就是在大學度做一些這個試驗計劃，因為你自己都有經營一些餐廳，是不是真的推廣到過去呢？因為你們今次就是譬如大學餐飲承辦商和環境運動委員會會委聘一些專業餐具清潔承辦商，會每日清洗和消毒用過的餐具嘛，因為他們集中點比較容易，但譬如你說個別去一些尤其是小一点的一些餐厅，他们是不是可以有人交还了个餐具之后，你们又可以即又处理到又清洁到呢？就你们会可能多了一些工作的嘛。因为我见你们今次的计划都是希望推广外卖走数的文化，怎样从这个大学去推广到其他社会上面其他的餐饮业都可以愿意接受这个计划呢？还有你们说希望一些私营公司和其他学校都可以即作出一个示范的为他们，是不是真的做到这个目的，就算大学成功的话。 你说那个呢是一个愿景来的，即包括我自己作为餐饮业的一个愿景来的，即想象得到如果全香港万几间食肆都可以用重用的餐盒，不是用这些一次性，那香港很明显就是一个更环保的城市了。但是要走到那个愿景呢，我刚才都说都是漫漫长路。那我们今次无论第一阶段和现在第二阶段呢，都是一些微好似即係一啲微計劃嚟嘅，其實我哋都唔係幼稚到咧，覺得一個咁嘅計劃就可以推廣到全香港都成功嘅。咁我哋事實上委員會討論嗰時候，好多委員都有唔同嘅意見，包括覺得個計劃太大太細都有人講嘅。咁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其實每一步都係一種探索，即係包括今次探索咧，就係睇下大學裏邊嗰個使用率會唔會明顯高過出邊一般嘅辦公大樓咧。即係如果係咧，我哋起碼知道咧，我哋新一代對於環保的意識是強很多嘛，但是如果不是，我們都要看呢，就是究竟怎樣去加強，同埋究竟他們為什麼原因是不用。就當然其實借盒呢也都有個情況，就是如果真的很環保的人呢，他自己都帶了盒都不需要問你借。所以我們這個呢是一種嘗試，那些平時覺得麻煩放工覺得拎著個盒去街亦都是，或者放學覺得拎著盒去街都是覺得是不有型啊麻煩啊，就盒可以還給我們幫你洗就得了。但是呢事實上對我們來的成本是都很高的。所以如果即你說這樣的計劃微的計劃去變成全香港用呢，根本個成本是就不是 我哋一个委员会可以支撑到啦。相信都要揾一个更加有效嘅方法，先至可以有机会全港推行到啦。咁我哋一会一步一步咁走落去咯。 我见上年话第一阶段系咪都有一啲合借出去，都有差唔多成一成到，啲人唔还。你有冇分析过呢个问题？ 系啊，系，即系因为二十蚊，可能有人觉得嗰个盒二十蚊，不如我攞咗佢啦，我自己再用啦咁啦。我哋就唔系鼓励咁做嘅，但系我哋都有谂过咧，咁亦都唔系话好大嘅坏事，因为相信佢二十蚊攞咗咧，佢都唔会礼手掉咗佢嘅。佢可能自己都会用，即系可能呢啲人都系唔觉意，我哋成功推动咗佢会自己大盒都唔定，佢觉得好过自己去买个盒咁样。咁所以我哋都唔鼓励，但系亦都唔介意。咁我哋今次，而且啲盒咧，我哋今次亦都唔係重新做過新嘅。上次嗰啲，我哋今次又繼續用，咁都係一種希望資源盡用咯。 OK， 好，唔該曬黃建龍，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講到佢哋呢個就係環境運動委員會一個嘅可重用餐盒借用服務嘅先導計劃，咁啊會喺七間大學嗰度咧係會推嘅。其實係九月五號，即係尋日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咧會做噶啦。咁今日先興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同大家講下外面天氣嘅情況。外面气温31度，相对湿度51%，仲有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另外仲有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紧嘅。